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那日也去不心里的宝， 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这是一首1994年由赵咏华首次演唱的《最浪漫的事》。但是在24年之后，他和好妹妹乐队呢又共同翻唱这一版特别的开心、特别轻盈的《最浪漫的事》。不知道在这些年间，是音乐礼品卡帮帮带你听天下全程都能点，还是爱得更久点节目当中，你曾经为你所爱的人点播过这首歌，或者他曾经把这首歌曲送给过你，我都觉得谢谢你还把点歌节目当成一件在生活里、在生命当中都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话，今天晚上也是可以实现的。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为你在乎的人送去最浪漫的事。下面这首歌呢是1985年陈百强首唱，但是2018年呢陈奕迅把它拿过来翻唱。让人惊讶的是，这首歌的编曲和1985年没有改变，完全一样，一样好听。 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想你，怀念昨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只觉得深爱着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 如果在自己的童年时代，或者是应该学生时代，喜欢过陈百强的朋友，对于这首《深爱着你》应该是相当的熟悉。那当时真是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非常感谢陈奕迅在这么多年之后特意找到了当年的编曲徐日勤，然后把当年一模一样的编曲又来了一遍。因为他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想了很多版的编曲，都觉得不如原版来的唱起来和感受力度更加的棒。不知道你在这个晚上听完这首《深爱着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听到真的让自己很激动呢？如果为了一首歌好听想点播，可以告诉我；如果为了一个人激动很开心想点歌给他，也可以告诉我。今天有一个消息，可能搜看搜热搜的朋友一定是都激动万分，可能是你喜欢的女演员男演员他们组成了幸福的家庭。今天晚上这首 I Do 是来自吴女士，要送给她心目中的爱人，标准爱人。因为现在他们俩还没有结婚，但愿意为你在这个晚上送上 I Do。 周先生， 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躺进我之间。 莫失莫忘一生守护。 感受到别人的婚礼的喜讯和消息，真的会影响到你对于爱的甜蜜的憧憬，这是很正常的。希望你无论如何，有没有遇到那个心中对的人，都不会对爱抛弃放弃。下面这首歌呢叫温柔，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今天晚上是晴空 Zero 要送给我和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加油吧。有句话叫以柔克刚，说明温柔的力量真的不能小觑。温柔是女人也许是在男人眼中最最有魅力的地方，不管你长得漂亮还是普通，

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重磅宣布将于11月16号全国上映，与北美同步。作为魔法世界系列的全新传奇，《神奇动物在哪里》曾横扫全球票房 8.14 亿美元。如今续作震撼再起，升级的冒险故事与强大阵容将再掀魔法狂潮。影片的定档预告和海报也同时释出，向观众展现了神奇瑰丽的魔法世界，形态各异的神奇动物轮番惊艳亮相，霍格沃茨的经典场景再掀情怀，格林德沃引发全新危机，魔法大战一触即发，令人期待不已。继续来关注，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全新超级英雄电影《海王》宣布定档，将于今年12月7号全国上映，整整提前北美两周，也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抢先感受海王魅力的国家。在曝光的定档海报预告中，更是全方位展现海王历尽艰险、威震七海的精彩与震撼。预告中，瑰丽雄伟的海底奇景让人叹为观止，霸气神秘的海洋奇兽更是令人应接不暇。作为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桥梁，拥有半陆地半海底血统的亚瑟，身负着拯救世界、保卫和平的重任。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来听《爱的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参与方式是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张订单是来自思梦萌，他说2018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点播这首歌曲，希望以后的日子和老公一起跨过这个坎儿，以后越来越好，因为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你在乎的一切。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她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 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不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是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 如果你不能够把生活眼前的苟且处理好的话，即便给你一个远方，你去了以后可能也未见得能找到真正的美啊，真正的一些获得。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眼前生活处理好，是一个成熟的人很重要的能力。你也一样，有时候只是因为自己去逃避，如果积极一点去解决这件事情，就不再是苟且了，它可能会是成长中的一种力量。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逛街买了许多开心的宝贝，此时此刻呢也想在电波当中听到一首歌的朋友，小王子 Forever 869，他说上了一天的班，下班后和师妹一起吃了好吃的，玩了好玩的，买了一样的牙杯和护手霜，觉得生活好幸福。我们还逛到了一家店，看到了好看的收音机，他还笑我年纪大了还听广播。我现在不仅听广播，而且还要在广播当中送一首歌给他，希望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好。为你们送上这首来自林俊杰的关键词，因为你点播那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但这首歌的每一句都说得很重要也很对。 我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语助词，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我不太确定爱最好 样的故事才正要开始。 每个人的精力有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词当成关键词，只能在生命当中把那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事列为你的关键词之一。那这首歌当中啊，也不知道你想到了谁。看到这位朋友，他真的很认真，他是特意停好了车，静静的在听这档点歌节目。谢谢你，猪猪的快乐生活。无论做什么事情很认真、很用心的人，都可能得到更好的运气。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你，也送给你自己和一起跟随你打拼的兄弟们。你说快进中年，还好我们仍旧有颗爱拼的心。感谢坚持不懈的一路同行，相信我们会一定会迎来胜利的那一天，成为生命里最闪亮的星。所以他要点播的歌曲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逃跑计划乐队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谢谢你特意停好了车，现在可以开动回家了。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虽然过了很多年，但是依然听到他还是会觉得很带劲儿的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愿你找不到方向迷失自己的时候，能够想得起当初为什么出发，为什么爱他。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我和叶谦带给各位的男左女右，以后见吧。 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